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25章，我哋呢就跟住哑巴佢哋一班人向岛嘅后边走，接近天黑时分就去到咗海边，睇到咗哑巴佢哋嘅船只，借用佢哋嘅导航设备，林教授就教阿鲤鱼发送咗一个求救信号，跟住落嚟嘅呢，我哋就喺度等接应啦。由于呢度仲系扶桑嘅海域，所以哑巴佢哋嘅船只呢就唔好似我哋嗰只一样要伪装成渔船，而系一只通体雪白嘅小型游轮，尖梭形嘅外观好靓。呢一只咁嘅船唔系一般渔民可以买得起，所以我更加断定哑巴呢一班人嘅行动应该系唔属于个人嘅行动，背后八成八一定有人撑腰。当晚黑，我哋其余嘅人就喺沙滩上边扎营。哑巴佢哋嘅船只似乎好似出咗啲咩问题，只见船上边人嚟人往，但系呢就冇立即启程。我哋亦都帮唔上咩手，何况分手在即。哑巴嗰边啲人手又多，呢种时候划清界线就系最明智嘅行为，所以我哋就冇去搞埋人哋一齐。一班人我哋就围坐埋一齐，有嘅冇嘅，天南地北喺度吹水。不过唔知点解回事，不知不觉间我哋竟然都瞓着晒。醒嚟嘅时候，哑巴佢哋嘅船只早就已经失咗踪影。我心里面打咗个突，嗱嗱声去睇睇我嘅装备包。呢一睇，即时就激到爆啊！六合印真系唔见咗。大家呢个时候啱啱清醒，回想起琴晚嘅一切，都觉得有啲古怪。我哋明明喺度倾紧偈，点解会一个一个都瞓着咗？顾文敏啊，心思敏锐，佢啊讲：呢啲肯定就系佢哋做咗手脚啦。豆腐啊讲：唉，唔通佢哋识得催眠，将我哋全部都催眠晒？我啊冷笑一声，掟下个装备包，盘腿咁坐喺个地上边，心里边啊一阵嘅无名火。我讲：催眠嗰、那个系外国人先用嘅嘢嘅啫，你唔知道咩叫做拍花子咩？如果我冇估错，琴晚黑我哋八成八系俾哑巴用迷药阴咗啦。迷药呢一样嘢讲起嚟系我国嘅特产，要分门别类就真系太多，讲都讲唔完。不过呢，常见嘅就有两种，一种就拐细路嘅，一种就系拐大人嘅。反正呢，嗰啲人贩子啊最识用呢啲嘢噶啦。拐细路嘅呢，民间又叫做拍花子，就系、是、我哋南粤地区所讲嘅拐子佬啦。啲拐子佬喺个手里边攞住块浸过迷药嘅布，见到啲细蚊仔就会扮作懒和善咁拍拍啲细路仔嘅头，或者拍下佢块面。喺佢拍嘅时候，啲迷药嗰啲味道就会流过去，细蚊仔就会即刻失去神智。嗱，各位留意啊，我讲嘅系失去神智啫，唔系话啲细路会晕低。所以神乎其神嘅，佢哋系反而能够走又能够跳，只不过就冇咩意识，跟住啲拐子佬走，任其摆布。呢种迷药嘅成分呢，到而家都冇人研究出嚟，都系千百年暗地里流传落嚟嘅嘢。好啦，仲有就系讲拐大人嘅啦，拐带大人嘅呢就比较恐怖啦，呢一种就比细蚊仔嘅更加惨。细蚊仔大部分嘅都系转卖，好大可能都仲在生，不过大人就唔一定啦。拐带大人嘅呢种呢，就经常就系出现于喺人口密集嘅地方，一啲单身嘅游客喺人口密集嘅地方就容易中招。作案嘅人呢，往往就先同一啲店铺有所勾结嘅，譬如有一啲游客就鍾意走去啲服装店里面买衫试衫嘅时候， 可能冇咩感觉，突然之间就晕低咗。呢啲晕低咗嘅人就会秘密咁转移出去，有啲能够醒过嚟嘅，有啲可能就永远都再唔醒得过嚟。呢啲事啊真係真嘅，一嚟电视都报道过，第二呢经常都听人讲过，三嚟我自己就真係亲自接触过。以前喺做生意嘅时候，曾经亦都知道唔少嘅内幕。嗰啲晕咗过去嘅大人一般呢都有三种嘅下场，都系好惨嘅。第一种就系被倒卖到去外国嘅一啲地下表演场所啦，进行一啲惨无人道嘅表演嚟迎合人类隐藏嘅劣根性。啲女人做嘅嘢就唔使我多讲啦，咁肯定同啲性有关嘅。不过可能佢做嘅嘢远远超乎于你嘅想象力。咁而啲男嘅呢亦都唔会好到去边。譬如被捉去斗兽呢，工人赌钱娱乐。呢啲人永远都冇逃出生天嘅希望，一般都会死喺表演嘅途中。咁第二种喺国内嘅呢，知道呢啲嘅人呢就会多啲啦。呢类人往往就被打断手脚，或者被压咗对眼，刻意咁造成残疾，被逼喺街里面乞食。咁啊，由于喺国内，咁相对嚟讲，佢哋可能仲有逃生嘅机会。而第三种呢就比较简单啦，俾嗰啲迷药搞晕咗之后，就连醒过嚟嘅机会都冇啊，因为佢哋身体里面有有用嘅器官，就会被割咗落嚟攞去黑市贩卖，小到眼角膜，大到系嗰啲肝啊、肾啊咁。其实呢一种事每个地方都有，每年失踪嘅人口里面总会有一啲当刻可怜嘅人被拐走。相比之下，嗰啲撞上咗打劫之类而死于非命嘅呢，反而都算系好彩嘅，因为喺上边嗰三种，无论系边一种都系生不如死嘅。好明显呢一个哑巴就系一个花国人，而且仲系一个会使迷药嘅花国人。喺琴晚佢竟然可以不知不觉咁将我哋全部都搞晕咗。豆腐听我讲完呢啲之后，即刻打咗冷震讲：，唉，仲好，好在佢冇将我哋拐卖到去扶桑添。经过咗一番检查之后，我发现哑巴除咗攞走咗六合印之外，豆腐搞到手嘅名气都冇攞走，所以我同豆腐实际上就冇咩损失。真正有损失嘅就算是林教授了。林教授呢次出海倒斗，少咗个学生，心情就好低落㗎喇。喺呢阵时佢亦都只有叹咗口气讲：唉，呢件事我会向上边禀报嘅。啲嘢已经搞唔见咗，事到如今我哋亦都唔可能抢返嚟。呢次行动最后睇嚟都系以失败告终。我睇住林教授好似一下子苍老咗嘅面，心里面亦都唔好受。忽然之间我諗起咗哑巴嘅事情，即刻同教授讲：哎，林伯伯，我有件事想问下你。林教授向我望住，示意我讲落去。人有冇可能系唔老嘅呢？林教授打咗个突讲：哎呀，咁啊梗系冇可能啦。你点解要咁问呢？我拧咗拧头，转移我问道：咁有冇可能两个人生得一模一样嘅呢？顾文敏亦都唔明白其中嘅意思，佢又好疑惑咁讲：咁啊，梗系有啦，譬如嗰啲双胞胎咯，嗰啲双胞胎咪几乎一模一样嘅咯。我讲：咁除咗双胞胎之外，隔辈嘅亲族之间会唔会出现呢一种咁嘅情况呢？譬如个仔同个老豆生得一模一样。林教授啊皱咗一皱眉头讲：呢、这个应该就唔可能嘅，除非系同样嘅 DNA 啊。我嘅问题显然就引起咗林教授嘅警觉，佢又望住我，目光好疑惑，跟住佢好似突然间谂起咗咩咁，一拍个头讲：唔通你见到有边个生得同阿陈慈系一模一样？系咪 那个戴面具的人啊。林教授真是不愧为人老成精啊，他之前就已经察觉过哑巴和陈慈的性格好似，其次对我们一班人他的态度又好暧昧，这两者一结合起上来，他即刻就做了个推断。我出力地握了下头讲，我见过陈慈的相，戴面具那个人和他生得真是一模一样的。林教授即刻就瞪口结舌讲，一模一样，冇老到，冇老到。林教授一轮都冇出声，佢又讲，咁佢点讲呢？豆腐啊，搣咗搣嘴，跟住讲，佢嗰条友仔一问三不知喺度扮傻，仲讲陈慈啊算边条葱啊？同佢相提并论够胆？唉，咁呢个当然啊唔系哑巴嘅原话啦，不过意思就系咁意思，所以我都冇纠正嘅豆腐。林教授显然觉得好棘手，佢啊吟吟沉沉，亦都唔知喺度吟啲乜。最后佢啊拧一拧头，叹咗啖气讲：呢件事我啊真系冇办法同你提供帮助。不过呢，严格嘅意义上讲，除咗双胞胎，几率话生成一模一样嘅，喺呢个世界上系唔可能有两个陌生人生得系一模一样嘅。不过呢，如果你想查落去，我可以俾你一个建议，或者你应该从你啲亲戚嗰度落手睇下。亲戚，我啊呆咗呆，心谂我有个鬼亲戚咩？如果将乡下啲隔篱屋都算埋，咁就可能会有。喺当年，阿爷为咗逃避诅咒，搬嚟咗陈家居住嘅地方，亦都从来冇同我提起过咩亲戚，更加冇有过啲咩亲戚来往。我旧时以为嗰啲亲戚咧嫌弃我哋屋企穷啊，而且而家知情嘅人都死晒啦，去边度揾亲戚啊？林教授见我冇答话，佢又讲，有一种现象叫做隔代相传啊，譬如系血缘近亲之间呢，如果血脉保存得比较好嘅话，亦就系讲同啲外族通婚比较少，喺长相上边呢就可能出现得相似，甚至系一模一样咁嘅情况。呢种隔代遗传一般呢系间隔嘅时间比较耐。举个例子啊，好似你而家咁嘅样呢，就同几百年前嘅某一位陈家嘅祖先可能系一样。而嗰个戴面具嘅人，唔理系边种情况，喺血缘上边肯定会有联系嘅。当然啦，并唔系讲话佢就系陈慈。唉，二十几年啦，陈慈如果仲活着嘅话，呢阵都应该抱孙啦。林教授嘅呢一番话的确呢就俾咗我一啲提示。我之前一直咁纠结喺哑巴同埋陈慈之间嘅关系，咁样而家我可能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，调查一下我嗰啲从来未联系过嘅亲戚。接下嚟嘅日子，我哋就一边养伤一边等候救援。我本来认为会系只船只，冇諗到居然嚟咗两架搜救机。相比起我同阿豆腐嘅惊讶神情嚟讲，机械人四个就显得早有所料，完全都唔在意。上咗飞机之后，飞机师亦都一句话都冇讲，一切就喺沉默中进行，显得好有秩序咁。豆腐呢一阵时就喺度吟吟沉沉讲：，哇，呢啲咁嘅阵仗，唉，你睇下，真系人比人啊，激死人啊！机械人四号啊讲：，不过我哋亦都有一啲唔好嘅。阿豆腐啊讲：，有咩唔好啊？机械人四号吟吟沉沉咁喺豆腐嘅耳仔边讲咗一句唔知乜。豆腐听完之后，就一面都同情，佢又讲：，唉，应该嘅，效力㗎嘛。 见到我一面疑惑，豆腐啊拧个头低声咁同我讲：佢哋啊搏晒老命揾出嚟啲嘢，自己唔攞得嘅，全部都要上交。我听咗之后就不置可否咁岌咗一下头。